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那花能浇死，那细胞就不能吃死啊？ 对，物极必反哈、 物极必反。它老缺的时候，就像那植物似的，我没有水了，我就发根，我去找水去，调动自己的内因。它内因不起作用，还能发出根吗？我说我做那试验，把那旱疫苗拔出来，把那水疫苗拔出来，然后同时插在水里头，旱疫苗当天就发根，水疫苗一个礼拜以后才发根。为什么？它老渴，它就老调动，老调动机能就旺盛，它老用，用就尽，用尽不用就废退了。这道理吧都是一样的。说养生，养生啊，这个饮食很重要，但是呢，就说怎么能让做到用尽，别去废退，别老吃饱，老吃饱就废了，经常饿一顿， 这吃多了就是负担了。 对， 哎，就可以导致这个体内这功能退化了哈。 对，退化。所以傻吃捏碎，这个老吃，一天吃三遍的，都痴呆了。 就是呢， 那小白鼠做的实验都痴呆了，进一步的证明养生和吃有关。 对，你吃的太多呀，你这胃肠也好，这肝胆胰腺也好， 对， 就拼命的加班加点去干活啊，分泌这个帮助消化的这些物质。 说吃什么，这个有说到。 对， 吃多少，有说到。怎么吃有说到。 对， 所以咱们这么讲，这个养生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那么我说这个吃，那害一点呢，有人，我就不按你说那个，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哈。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你就直接往体内补有益菌，把小生命补进来，一个胶囊里边就多少亿，多少亿个生命，你用抗生素不是杀了吗？哎，这回你把它直接补进来，不要通过那个间接的了，搞那食物营养， 这也是补虚哈，调补虚损哈， 把益生菌、有益菌直接补进来，这就叫壮阳，扶正 滋阴， 这是真正的提高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那么呢，这个养生不是传统的，不是常规的养生，通过治胃病讲这个养生的意义，和常规养生它不是一个概念。 再真传一句话哈， 对， 有句话叫养生之道，究竟什么是道？ 对啊，养生之道， 这就是道。 啥是道？用道不是用术， 所以养生之道要高于养生之术哈。 是啊，你说这个，我喝点这个补酒， 那叫养生之术。 哎，说养生之术， 包括太极拳， 打太极拳、 运动，这 都是 养生之术。我们补充有益菌呢，就是养生之道。 这就说 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哈。 主要矛盾是道，主要矛盾是法则，是规律，自然规律。那你懂了这个，那就是之道。不懂这个，做啥都是指数， 这也叫顺应自然哈。 哎，那自然不是逆自然， 对， 必须顺其自然， 那叫逆天了啊。 逆天，顺其自然， 对， 就说你这句话说得好，养生之道和养生之术，那我们不讲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养生之术， 对， 那么我们今天明白了，那就叫养生之道，这叫养生。那当然了，那里头还有很多问题 细节哈， 还有很多细节，你比方说 接地气的问题。 哦， 哎，那这个也很重要，那个和养生也有关系。 哦，可能这些细节呢，我们没法在节目当中呢一一的是说，这不得说哈，我们得有一个播放器哈，这里边会有详尽的具体的方式方法 去了解。 哦， 哎，了解， 这会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是吧？ 对， 嗯， 哎，就是刚才说这个，这是一个综合，是一环套一环 系统的工程， 系统工程， 嗯， 就好比我说接地气， 嗯， 接地气，你看一般人就不太理解， 嗯。 什么叫地气？ 就是啊， 以为地上冒出那个水蒸气叫地气。真正了解地气的人很少。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多数人都不接地气。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想：城里的人比农村的人病多。 对， 不知道承认不承认？ 那肯定的。 为什么农村的病少？其中有一个原因，接地气。 哦， 啥叫接地气？真正的地气不是气，是磁场。 哦。 地球是个大磁场， 嗯， 我们人呢是个小磁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小磁场，每一个生物上都有磁， 每个细胞当中是 每个细胞上都有磁。 哦， 这个磁缺了，那么就要生病。 哦， 缺磁是生病的。 哦， 这个磁对人体啊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古人呢哈得病少，为什么？种地，每天在这磁场里头走路。我们现在呢离开磁场了，住在高楼大厦了，有人还觉得挺美。哎，我住高楼大厦，你要是住在土炕， 嗯， 那土炕那就是磁场，直接睡在磁场里头，和你离开磁场住在楼上不一样。 而且还有一点哈，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建筑啊，钢筋水泥包括一些装饰装修材料，还有一个辐射的问题哈。 那是啊， 嗯，你看我们这个早年的农村啊，都是最原始的一些结构哈，树木、泥土、稻草啊，这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辐射什么的。这个 就是说呢，现在很多病是来源于文明， 对， 这叫文明病， 文明病， 哎，科学病， 科学病， 文明病， 这是双刃剑哈。 你看那过去土生土长的， 就是啊， 嗯，就在农村，就住那土房，就睡那土炕， 对呀， 没毛病， 哪有辐射什么的，就是。 你看今天，脱离磁场，出门呢。坐汽车不走路， 对， 走路是接近地气， 水泥板上走啊， 接地气， 嗯， 接地气就接磁场。 哦， 那过去吧，是因为眼睛看不见那磁场，那磁场到哪看进去？ 嗯， 你拿两个吸铁石， 嗯， 你能看到那磁场吗？ 啊、 嗯，但是，一碰到一起，拿就吸到一起了。 对， 这就叫磁场。 看不见， 你没看见呢 哈？ 哎，它存在， 异性相吸、嗯。 你把那个同性哈， 嗯。 你他俩对一起拿就拱出去， 就是排斥哈、 啊、排斥 就是， 那你也没看见呢。 这个磁啊是我们宇宙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啊， 这个地球它是圆的， 对， 那你说我要转到下边的时候、嗯、是不是人掉下去了，它为啥不掉下去、 嗯、 这是个磁场， 对，一个巨大的一个磁场， 要不是这个磁场，这人早都飞到宇宙外边去了， 它是维持平衡的啊、哎、稳定的。 你看那个飞行员、 嗯、 宇航员到月球上了， 嗯， 在月球上就能飞起来 啊，引力的问题啊， 引力，引力是靠什么？靠磁，靠吸引力、 哦、 吸引力靠磁场， 哦， 这个磁场的作用， 哦， 所以 是方方面面哈、啊、 对呀、 啊、养生。 那你说我什么做的都好，但是我就不在磁场里头， 嗯，那不行啊，嗯， 还是要有病， 病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嗯，有些环境是你改变不了的， 对呀、 啊 嗯、再说熬夜，那什么为阴呢？这阴阳啊，它是一个广泛的 概念啊， 它不是单独的细胞为阴，人体为阴、嗯、这是具体的问题也有阴阳， 对， 整体的问题也有阴阳。 你说的这个大而无其外，小而无其内哈， 对， 嗯， 说白天为阳，晚上为阴， 嗯， 这就是广泛的概念了， 嗯， 南面为阳，北面为阴， 对啊，男人为阳，女人为阴， 对， 嗯， 那如果这些东西吧，就阴阳五行它也是存在的， 对， 你把这个给破坏了，给违反了，也要得病。到晚上我 就像这个磁铁的正极和负极一样， 对 啊， 晚上我不睡觉、嗯、熬夜，你看老熬夜的人身体就不好， 这耗伤心血啊， 老熬夜、嗯、说你不按规律去办， 对， 老是逆规律去办事儿， 嗯， 哎，这就不行。什么叫一切顺其自然，按规律办，这叫顺其自然， 对， 一切逆自然而行，那就违反规律， 遵循这个道法哈， 哎，遵循道法、嗯、所以这个养生啊， 那我们呢就整体主要矛盾我们解决了，次要矛盾也要解决， 也得解决啊。 这说起来 就是不能让他有矛盾， 有矛盾就是有毛病， 对，这是问题啊， 这是问题。那么呢，养生第一，保健第二。 哦， 保健，这回还要知道啥叫保健第二。保健，那从字义上 乍一听啊，他俩好像是一个概念，一回事啊。乍一听， 这个说保健就是保护健康呗。那么有的人呢就联想到保健品了，保护健康怎么不搁药呢？能想到保健品不想到药呢？原卫生部部长陈竺说，那个13亿中国人的健康不能靠药解决，靠食物，靠营养。那保健品呢，它也是营养，但是中医说的那个保健可不是保健品保健。 是啊， 它俩还有区别。 对， 怎么保护健康，用什么保护健康，如果都不知道，你还是保护不了健康。那么这个保护健康到底要保护什么，这问题又回来，你说要保护什么？ 保护我们没有疾病啊，防病嘛，也就是 防病 啊。如果啊，按照你的理论，还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小生命，有益菌。 第一叫养生，这个养生呢，它是综合的，不是单一的。主要毛病解决了，其他都没解决也不行。 对， 但保健这个呢就比较单一了。保健虽然说也和方方面面有关哈， 对， 但具体呢，保护健康的重点是保护有益菌， 只有它健康了，我们才能健康。 对， 哦， 把阳气保护住，把正气保护住，这个呢，基本就能健康。 它出问题了，我们必然会生病啊。 对，你把它伤害了，有伤阳气而病者不能治了，阳气不在就活不了了，你说是不是得保护？那你要不把它保护好，保护啥都没用，还保护啥？ 就不仅要养，还要保哈。 对，第一要养， 第二要保护， 第二要保 啊。这边营养都给他哈，营养具足了，那边吃抗生素那也不行。 是啊， 就光养还是不行。 对呀，说养生，这个养用食物，用营养 对 去养。 嗯， 但是保健呢，就不是说光给食物了， 对， 我还要防， 防了， 就是保护你，把它保护起来， 对， 别受到伤害。你老喝大酒，你能保护了吗？ 就是， 你老吃抗生素，你能保护了吗？这个保护， 甚至更重于养哈。 对，那个药不可轻视也。所以无处不宜紧护。小心再小心，不要伤阳气，把它保护好。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健。你说吃点保健品，多数保健品就是营养品，这个营养品是不是都是有益菌喜欢的？ 可能有一些促进它这个繁殖壮大，但是可能没法保护它，抵御不了抗生素对它的这个 伤害。 伤害， 对， 嗯， 所以这个保健呢，我们就也明白了。真正要保护好健康，你就把阳气保护好，把正气保护好。 换句话说，别乱喝酒，别乱吃抗生素，少吃肉啊。 对，少吃肉。你看 这一听也挺简单了哈，但很多人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不 做不到的原因是不明白。你比方说哈，我说这个洗冷水浴，因为我说的养生之道啊，我的养生之道，我就是三条我始终坚持的哈。第一叫反复运动。就是以后我要教大家反复运动， 这是真的干的， 我现场教大家。 好， 第一叫反复运动。第二呢，每天定时饿一次。这都是养生方面的， 一直都在坚持。 保健的就坚持，还辟谷，还每天饿一次。有人呐，他不能饿，这个早晨不吃饭得胆囊炎，得胃病， 胆结石， 这些人呢，他有啥根据啊？你调查过吗？凡是胆结石的，凡是有胃病的，都是早晨不吃饭的吗？ 可能也有一定根据，但是并不能说以偏概全哈。不是绝对的啊。 这个得不得胆结石，得不得胆囊炎，得不得胃病，它不完全取决于早晨不吃饭，阳气多和少，正气多和少。 就像你说感冒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哈。 对呀，取决于体内的正气 哈， 阳气，是吧，内因。 对， 您那阴没有问题，你早上不吃饭有啥了不起的？当然了，这个晚上不吃好 啊， 但是晚上不吃和早上不吃都不是说针对它有什么副作用，只是说啥呢，你晚上吃了吧，管你又不运动 啊， 这个对消化蠕动有影响。 哦， 你早晨不吃呢，不是说早晨不吃啊没有营养了人就开始得病， 不是啊， 不是， 不是完全都因为、 就是、那我20多年我早晨一直都不吃饭， 一直都不吃、 啊、一直都不吃，我隔三差五我就搞搞辟谷， 哦， 就定时饿一次调动你的内因， 哦， 所以我说吧，有些理论呢、啊、都是想象的，不是真正了解研究调查的， 或者说是以偏概全的啊， 哎，都是人云亦云的。 嗯嗯， 那我呢，因为中午我想吃，一上午了累了， 嗯， 疲劳了，那中午需要吃吧。 嗯， 完了下午呢又干活了，又工作了，晚上更累了，更辛苦了。 嗯， 所以晚上要吃点好的。 嗯， 这一天就结束了，啊，觉得很有意思。 哦， 嗯，那唯有早上起来也没干活，睡宿觉，完起还要吃。 嗯， 我就不吃，还不浪费时间。起来就洗洗涮涮，然后呢做做养生操。 这坚持了20多年啊！ 哎，对呀、 啊，不容易啊！ 哎，嗯、所以要如果。真要说他们说早晨不吃就有病，那我早该有病了。早晨不吃吧， 嗯， 就说顶多说你这上午啊营养不够，体力不够，辟谷的人 就是， 那我自己辟，我170来斤，我辟了16天我还130来斤，那这130来斤怎么就能死呢？那人呢就是一点营养都没有了，剩几十斤的时候， 嗯， 说这个死了这可能，这130来斤里边有多少营养呢？你把它调动出来呀， 就正常人他还是有这个有库存的哈， 细胞里储存、 哎、积蓄的，除非你得这个恶意指的病了哈， 对， 比如说有些疾病的晚期了， 对， 那肯定是不行， 上期坏死了， 就是 那就死了、 哎、 你啥病没有， 嗯， 那你细胞储存那么多营养， 嗯， 你一运动它就要消耗，你又不吃它就消耗，它就代谢储存那部分，它老把你肠库里头那个调出来，这个调动的过程叫用的过程，用就是进，机能就旺盛， 也是一种清理啊， 你不用了，不用了就废，废就退化了， 哦，这也是一种良性刺激啊， 就是嘛，所以我就通过搞汉语苗我就悟出了这么个道理。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那么咱们这个保护健康， 嗯， 就和调动内因这有一定的关系。第一个要每天坚持反复运动， 嗯， 第二个每天饿一次， 嗯， 调动机能，第三个每天要冷一次， 哦， 冷一次， 冷一次， 冷一次，冷一次调动机能。 这个夏季恐怕很难做到了，冬季可以哈， 夏季有夏季的办法，冬季有冬季的办法， 哦， 总能做到冷一次。为啥我说我每天坚持这三件事呢，哈， 嗯， 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 嗯， 每年都感冒2次，春一次秋一次，每次感冒都得1个多礼拜， 这在常人看来也算正常啊，一年2次也不多， 那个时候吧， 嗯， 就觉得感冒啊太难受了， 嗯， 这个人你说这身强力壮的说不行就不行了， 嗯， 那一感冒吧那一点劲都没有， 嗯， 说你拿10斤拿10斤也拿不动， 嗯， 你说没病啊扛200斤没事儿， 是 一有病了就拿不成个了，浑身无力呀！ 啊，这就是病毒的这个啊！ 你看病毒有这么大的作用， 嗯， 就那个时候吧，整个机体， 嗯， 机能下降， 对， 嗯，那么呢，养生，要说其他方法也能让机体强壮，这是有道理的，就间接的也能强壮。那么呢，我那个时候吧，我就说怎么能够不老感冒？后来我就得到一本书， 哦， 叫《易筋经》， 哦， 这个《易筋经》里边呢。我看了有一个方法叫冷水浴， 哦， 就每天呢用凉水刺激， 哦， 用凉水刺激就不感冒， 哦， 然后那时候我不明白啥道理， 嗯， 我就天天坚持就是搞凉水啊，洗头洗脸搞凉水擦身上，农村那不是 那时候条件不好啊，冬天前皮缸啊，早上起来能冻那么厚，你搞菜刀砍不开，得搞斧子把它砍开，然后崴了一盆水，那里有冰块啊，不用挑，把头插这个盆里头， 哎呦， 搞鼻子呢往出呼吸， 嗯， 一出气吧，它咕噜咕噜冒泡，它一冒泡，那冰块啊就在脸上啊就蹭，你一会儿功夫，这个脑瓜骨都拔的都疼， 嗯， 哎，整个吧，就是得到这个锻炼，然后过一会儿也缓过来了， 嗯。 其实这个你就跟冬泳一个道理，就是老经过这种锻炼以后， 嗯， 你看后来我就再也不感冒了， 哦， 就多冷的天也不感冒了， 嗯， 一年两次没了， 嗯， 后来我就到城里了嘛，到城里呢它不上冻，那水缸也不上冻了， 没有凉水哈， 你看没有凉水，哎，就那自来水， 哦， 三九天城里的自来水就把它水龙头一打开， 刚放的时候也凉哈， 就浇的全身呐， 嗯。 那也拔的骨头疼， 就是，嗯， 就是早上放那个浴缸啊，放一下凉水，拔手，也拔骨渗凉的， 嗯， 把衣服脱光了，拿去蹲在里头，你要一点一点的就不行， 哦， 你就下不去， 对， 那太凉了，一下就蹲进去，凉也能挺住， 啊， 就天天接受这个寒冷的锻炼， 哦， 慢慢的，为什么接受寒冷的锻炼，他就不感冒了呢？ 嗯， 这里边吧，就是从整体机能上得到了提高， 哦。 还有一个呢，有益菌也得到了锻炼，就是保健， 嗯， 那我们就知道了，保护什么能健康，绝不是吃点保健品就能健康，那吃点保健品健康，那早都没病了，那是根本的东西，主要的东西，还是把体内的有益菌， 嗯， 保护好， 这是重中之重，啊， 哎，重中之重， 嗯， 不可随意把它伤害。就是无处不宜紧护， 嗯， 保护好，预防第三，预防也是这个问题， 嗯， 一说预防，预防疾病， 嗯， 谁都会说，刚解放以后吧，那时候毛主席也提出来，预防重于治疗，中医呢也提到预防第三，他怎么不说预防第一呢？ 嗯， 他怎么说养生第一？哪个排在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排第三？你看他这有说到， 嗯， 那么养生排第一，就是把这个正气、把阳气、把元气，它都是活的，都是小生命，一百万亿，这一百万亿，把它们养活了、养健康了，这个就是第一的。第二个呢，是养活了，你得看住，你得保护好， 对， 别受到伤害。这就是保健，预防第三和前两个就不是一回事了。你的理解这回应该怎么理解？ 预防第三哈，这是防病了，病菌病毒了。 对了， 哎， 预防， 嗯， 防什么不得病？ 嗯， 用什么防不得病？ 对， 这个事儿如果搞不清楚，说预防是一句空话。 嗯， 那我们知道这病是搁哪来的，是不是？那你比方说中医过去由于这个科学没有到那种程度，没有显微镜， 嗯， 看不见病菌病毒， 嗯， 在那种情况下他说那得防邪， 嗯， 防六邪、六淫、外邪、毒邪，但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邪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呢他用了风寒暑湿燥火，防风寒暑湿燥火。那现在今天呢，我们有了显微镜，我们已经知道不是防风寒暑湿燥火， 这敌人明确了啊， 敌人明确了， 发现了， 发现了，明确了，目标明确了， 嗯， 是病菌病毒， 嗯， 为什么说不是风寒暑湿燥火，是病菌病毒？ 嗯， 之前呢咱们讲的这一切都已经证明，咱就说埃博拉也好，当年印度爆发鼠疫也好，那一次鼠疫能死4000多万人， 哎， 那你说能是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吗？那如果不是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那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主要敌人到底是什么？你这个不明确，你依然去防风寒暑湿燥火，敌人又趁虚而入了， 嗯， 你没防备我，你没针对我，你看那个敌人，真正的敌人不是你的敌人，病菌病毒是你的敌人，但你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看见它，也没有采取措施去针对它， 嗯， 这战略错误啊。 这个预防就是只能空谈。嗯， 对。 那么今天呢，通过讲治胃病，治胃病就是胃病先防，没有病我防病，防急性病的发生才不得慢性病。那急性病的发生由什么引起的？你预防什么能不得急性病？那这又是一个问题出来了。说治胃病，那就是让你不得病，让不得病就得防病，防什么不得病，这些都不明确，这个治胃病还是一句空话。 嗯， 那古人没有显微镜，他把这个次序排得这么好，治疗为末。 嗯， 你说这不是大智慧吗？ 对， 这有多智慧呀！先把国防军养得强大，然后再保护好，干啥呢？防止敌人入侵。 对， 是不是？ 逻辑非常严谨啊！ 您这顺序排的， 嗯， 防止敌人入侵，谁是敌人？是病菌、病毒。把这些关系都搞清楚了，那我们人怎么就不知道怎么做呢？怎么能防止不了疾病呢？那我们今天可以说现代医学西医咱不说它不好，但是它毕竟是200多年的医学，我们老祖宗是5000多年，中医5000多年的智慧，你200多年你只懂得术，我们老祖宗懂的是道，懂的这是法则，说你这个术和老祖宗这个道那怎么能比？所以今天呢，反其道而行之，治疗第一，预防第二，保健第三，养生为末。你国防军，你这个天敌，你免疫系统全都没了，你还在那治疗， 倒行逆施哈， 倒行逆施。 嗯， 为什么今天越治病越多？ 嗯， 看病难，看病贵，整反了。我们这个小国家，我们这个小社会，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去健康，怎么才能把我们保护好。 嗯， 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就像好多现代医学在书上就说，有很多病叫病因非常复杂，不十分明确，病因不详，那是你从治疗这个角度你就没有办法把它搞明确了，只能是病因非常复杂。 打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只能哈， 没有目标的战争， 对， 没有方向的战争，不知道跟谁打，也不知道打谁， 荒唐哈。 那你说这仗怎么打？能打赢吗？ 嗯， 那我们吧，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这个小国家，这个小社会，威胁我们生命的，不是现在的原子弹，因为古代没有原子弹，不用防这个，古代几千年前就知道防止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是邪，是外邪，他只是没看见。那今天我们看见了，病菌病毒是真正的敌人，你手随便跟你嘎个口子他都会进来，你什么东西脏了一点儿，这没洗干净他就跟着进来。 嗯， 这就叫病从口入啊。所以咱们把这些问题，到底什么是正气，这个正是不是我们把它就彻底分析透了。 对， 但你说呢，古人呢，说他智慧，说他伟大，你看他虽然没看见，但是古人他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儿。他知道啊，天天要扶正固本培元，每天都要扶正固本培元。你说咋扶正固本培元？你说说你感觉，你猜猜。 这个那时候看不见这有益菌哈， 嗯，他们知道咋做，而且天天扶正固本， 天天的， 天天的，每天都在扶正固本，每天都在养生，每天都在保健，每天都在预防。你看人家看没看见，说也没说透， 嗯， 但是人家知道道理， 行动啊， 知道怎么做。我们今天的人就都不知道，那还得我来讲， 哎， 是吧？你看古人没看见过有益菌吧， 嗯， 他知道用大酱，大酱，大酱，你看他做的非常那个奇怪哈，有意思，把那黄豆烀熟了，烀熟了，烀烂了， 嗯， 他不把那个烀熟的黄豆啊从锅里拿出来，就搁在缸里头，哎，搁上盐，搁上水，管这个叫大酱，永远不是大酱，只能叫咸豆子， 必须呢把它拿出来捣碎了，然后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酱块，让农村人都知道做成这个四方的圆圆的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酱块，然后呢再给它包上，或者是用纸，或者是用豆干，用豆秸，然后或者是用稻草把它包好，放在一个地方别动，阴凉的地方放上一段时间以后啊，等到下降的时候把它拿下来，这回你再一看，用现在的话说变质了，坏了，长毛了，什么绿毛黄毛白毛，是不是下降前不是刚呼出的那样子，等到下降前你一瞅就是变质了坏了。要如果是现在的人一看见这个，那马上就得扔掉，谁吃这个已经变质的都长毛了，那不坏肚子吗？吃出病吗？可是古人他不扔，只有这个时候他把它外表洗一洗，洗干净了，把它掰成一块一块的，搁在缸里，搁上盐，搁上水，慢慢的就发缸， 是吧？就是发酵哈。 发酵。然后农村有个酱耙子，打酱缸，慢慢的酱香味就出来了。这个酱我用显微镜看过，里面全是有益菌，有酵母菌，它的主要菌呢是霉菌，霉菌。一般一说霉菌呢，那霉菌也是有害的， 就是 你像黄曲霉菌，是吧？不对，就好比说细菌，细菌就是都有害的，不对，里头还有益的。霉菌，你像那个刚才说那黄曲霉菌，那有害。 对， 但是 强烈的致癌哈， 但是那个做大酱这个霉菌，这个就不是有害的，这是有益的。你看做那臭豆腐、腐乳，都是霉菌。 霉菌也分很多种啊。 对，就是跟细菌它们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你说那古人也没看见那酱里边有啥呀？你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叫智慧，那也太智慧了。那么做这个酱，我们每天吃大葱蘸大酱，农村有一句话叫越吃越胖，他把这有益菌补到体内了，增加国防菌，增加病菌的天敌，这个叫养生，这个叫保健，用这个来防，来预防，防止敌人入侵。你说这个古人有多智慧啊，做大酱，用大酱来扶正固本培元。过去那个那些发酵食物啊，我们这个酱油、米醋、腐乳、臭豆腐、腌的酸菜，是吧？都是培养有益菌，然后往体内。 人们追求美味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对呀、那就是中医说的人参黄。那也没显微镜。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吧，把它服到体内，治病。你看那古人太智慧，你要这么一说吧，就我们的老祖宗简直太伟大了，太智慧了，他懂得道法自然，懂得自然规律、自然法则，他研究道。那我们今天呢，用抗生素天天往体内服抗生素，直接的有病吃抗生素，间接的我们吃的什么食物里头没有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各种化学添加剂，你说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个阳、对我们这个正气、对我们这个国防军、对我们这个病菌的天敌、对有益菌有没有伤害？ 肯定有。 有伤害。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所以我们吃现在的食物那是防不胜防。我们天天呢净吃这些个里边含有这些成分的能伤害正气阳气的，就这些东西。你看古人早都告诉我们了，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松花江江水清，一览雨过春涛声，浪花叠锦绣湖明。为答谢新老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我们将定于6月中旬开展吉林健康旅游活动。此次活动我们将征集50名新老朋友与我们相约吉林，品美食、赏美景，游松花湖、参观生产基地。 畅游山水，置身花海，拥抱自然。今日起开始报名了，详情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报名截止6月5日，名额有限，报名从速。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银之一身啊，无处不宜谨护，药不可轻视也。天天往里吃带这些个成分的能伤阳气的物质，不得病往哪跑？能不得病吗？防不胜防。 因为不考虑这个有益菌呢，他也受不了哈。这些毒素的积累， 药物残留吗？ 就是， 哎，吃那小鸡里头，鸡肉里头有药，那猪肉里头还有药， 对呀， 是不是？那粮食蔬菜里头也打农药， 这一日三餐等于说顿顿的 啊， 你躲不开呀、 啊。这不是防不胜防吗？啊，这些东西都是在伤正气阳气， 就是日积月累哈。 这个道理不把它明确了，不把它说开了。那谁知道这些东西光知不好？怎么个不好？为什么不好？你看能说清楚吗？这就叫胡了八毒的，怎么得的病不知道，怎么病死的也不知道。完了说解决，怎么解决就知道了，那能知道吗？那就更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是吧？所以治胃病说是起来简单，你想想。就把这些事儿要都搞明白，那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都搞明白了，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养生、怎么保健、怎么预防。不需要治，这些都治都做到了，你没病，你治啥呀？所以叫治病是吧？治疗为末，他没毛病啊！你看这多好，这才是。我们要讲治胃病，真正我们要做的， 对， 哎，那个我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哈，那时候有一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小时候我们上学饿呀，有的时候就路过一片的胡萝卜地，那就抠啊，抠完了上哪找水去？那有木头棍子，咔不夸吧，夸不夸吧哈，或搞那个胡萝卜缨子，就是拧吧拧吧。那就哐哐就吃了，没病啊。如果有时候那上学嘛，小孩儿嘛淘嘛哈，路过一片大萝卜地，那又渴又累的，那上学一天走十几里地，那就把一个大萝卜，拿就在地就摔开了，摔两半就那么啃。那家里那个黄瓜地，进黄瓜地到那揪一根黄瓜，拿个黄瓜叶子，蹭吧蹭吧，那哪有说把那细菌蹭掉的？那地方有刺儿。新摘下的黄瓜有刺儿 啊，要不连蹭都不蹭了 啊，那没刺儿都不蹭了。他那个刺儿扎嘴 哦， 哎，搁那黄瓜秧上啊，刚摘下的黄瓜的味儿特别特别浓。 对， 哎，搁那叶子蹭吧蹭吧，你回家搞水一洗，那个味儿就减轻了。 哦， 哎，完了到那柿子地，那摘那柿子哈，那柿子，那摘下来搞这衣服蹭吧蹭吧就吃了。你看它没啥毛病。那个特别是感受最深的就是冬天那打鱼啊。到那野外呀、啊，那离家都十几里地，有的时候不带水，因为带水吧，它冬天就冻了，就渴了，就那河泡子那水，就把那冰窟窿凿开，就趴那咕嘟咕嘟的喝饱为止。 哎呦， 得啥病呢？讲啥卫生呢？防啥呀？体内有国防军，有天敌。小白鼠做实验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只要不一次性进10亿，它不会死。那小白鼠才那么点儿啊，那我们人多大呀？小白鼠要进10亿，我们就得100亿都不一定死。 对， 因为我们体内有益菌有100万亿， 对， 100万亿进来100亿，那差多少倍呢？ 就是， 但你喝那点水，它也没有那么多菌呢，所以你进来有益菌。叫你体内的国防军啊，正气全消灭掉了，所以这就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个我们在野外打柴火，打柴火那打一天呢，小山那渴呀。那时候家里头得干活啊，就我们很小山在家就干活，打柴火，那渴了以后吧，就找哪个壕沟，找到河沟吧， 那时候水都干净 哦， 哎，那现在吧，还真不敢 喝，那么多的污染哈。 对，现在它一整农药吧， 就是， 你真不敢喝了。但那时候没有农药吧，找到那个水沟就趴那喝，这并没有，这就是什么呢？微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没污染， 嗯， 所以吧，你就喝点，就是进点脏东西没事儿， 嗯， 尤其那时候挨饿，我还记得哈， 嗯， 就挨饿的时候啊，那馒头啊。有的时候搁上一天呢，哎，有的时候它坏，那夏天天热哈，哎，有的时候你把它一掰开，哎，还有那个咸粘咸， 哎呦， 你说那是不是就坏了？ 对呀、 啊，你说那能扔吗？那时候没有粮食，那不能扔，都得吃了。有时候吃完还啥事没有，不坏肚子，为什么？国防军没被破坏，正气没破坏，阳气没伤害， 嗯。 所以啥事没有，中医说的养生保健它都是养这个啊，保护这个，就是进点病菌啥事都没有。今天不净干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儿吗？是不是啊？把阳气都伤害了，完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完了还管人叫科学。只有科学才能造出来抗生素，什么自然法则不懂不研究了，还想健康，是吧？看病难，看病贵，那咋解决呀？所以古人呢，我说了，非常智慧，哪有说有的人家剩点菜就扔了？你几天吃不了都不能扔，剩点饭都不能扔。今天谁敢吃？你剩一天两天，是吧？得搁冰箱里，不搁冰箱谁敢吃？ 嗯，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改变，条件的改变。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嗯， 养生这个治肺病我们就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啊，能采取有针对的措施啊，不再盲目的无的放矢了。 嗯， 这个正气呀、啊、中医说这个如果咱们不把它分析透，还一直按中医说那个，那现在吧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哎，那我讲的这些事儿都是一桩桩一件件在实践当中经历感受，然后透过现象看它的本质， 嗯， 悟它的道理，十几年二十几年慢慢的就把这事儿搞明白了。那咱们说中医说治胃病那天经地义，他懂什么叫道，什么叫法则，什么叫规律，不是用术来解决的，是吧？ 嗯， 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简直奥妙无穷， 嗯， 神奇的没法去探索， 神秘莫测哈。 你用术就把这个神秘莫测的这么小宇宙就全解决了，小社会这个小国家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靠你科学造那药，它不是那么个概念。 嗯， 只有回归自然，回归自然， 嗯， 顺其自然，符合自然，平衡的， 那就叫上道了哈。 哎，这叫上道了。我说这些例子啊，可能一这么一讲，人家不信，一般人不信，啥人信呢？ 现在都不是一般人哈，上士， 上士， 对，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嗯， 哎，再一个啥人能信？ 实在人信， 实在人信， 嗯， 那个真聪明人信， 对， 假聪明人不信， 叫 自以为聪明的不信， 对，自作聪明哈， 自作聪明不信， 嗯， 哎，就是说，咱说治胃病，这些事儿我们都讲透了，都分析透了， 嗯， 哪能治不了胃病？你得知道病到底是搁哪来的，啥是主要矛盾，啥是内因，啥是外因，什么是内环境，怎么养生，怎么保健，怎么预防，防什么，养什么，把这些全研究透， 嗯， 这个就能治胃病。 对，有实力有理论啊， 你光有理论，我就这个理论是对的啊，我这个书上写的游泳他就这么写的，你就学吧，你就读到博士后，你下水 到水深地方弄不好也得淹死， 就是、 嗯、是不是、嗯、你非得有实践有事实啊，事实叫能证明一切，就是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试，就怕你不调查。我说的这些个，如果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要能够调查，要能够研究，能够去了解，那比我在这说不强100倍吗？我长100张嘴，我能说多少，能讲给多少人听？希望国家能早日就是能了解这些事 儿。嗯，啊，我们应当共同的呼吁啊。 对呀、 啊， 嗯，靠咱们一体之力， 嗯， 还是那个淫威言轻，所以我说这话呢，人家不信吧，就认为就是咱们层次，尤其咱们还没有，不是专业学医。 我相信这天不会远的。 那么今天呢，我说治胃病要从扶正固本培元开始。扶正固本培元，那你就要一定知道到底什么为正，什么为本，什么为用什么来扶正固本培元，把这些问题呀、啊、都搞清楚的时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整个这个正，我进一步的把这个正单独提出来，我再讲一遍，还是又回归到不得急性病，治胃病是为了不得急性病，就没有慢性病，就得从扶正固本培元开始。通过我讲这个，那我们就知道微生态制剂有益菌，是单细胞，是正气，是阳气，是有生命的，是天造的大药，自愈本能，后天之本，它的作用就是调这个阴啊，阴阳平衡。但是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一个不好使，不管什么专家也好，教授也好，你说那个东西符合不符合这个自然法则，如果不符合，你凭主观臆断死的比活的还好，没用。 嗯， 一切用事实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把到底什么是正气搞明白了，啊，那我们的治胃病就又多了一分把握。 对， 哎，嗯，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 嗯， 啊，那你就说这三个条件，有多少专家研究这个事儿？ 对， 有多少企业研究这个事儿？ 嗯， 有多少医院研究这个事儿？ 对， 有多少医生明白这个事儿？ 嗯， 所以你看。我是生产，是实践者，实践出真知，这个实践再用理论指导，后来实践再变成理论， 嗯， 这个就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对， 那我们这个叫业故结合发酵工艺，别人的繁殖都在液体里繁殖，就是还是那大罐，放了一些水，搁上培养基，搁上菌种，有温度有湿度，搁了搅拌器一搅，这里边就匀乎了，菌呢在里边就开始繁殖，繁殖完了装在液体里头，就叫口服液。 哦， 因为口服液它时间短，保存时间长了它就死了。 哦， 那怎么能证明呢？就是说酸奶大家都明白，酸奶超过一个月就不能再卖了。 哦， 你说半年也能卖，那不行。 哦， 你证明口服液里边有温度有湿度，说这个菌呢、啊、在里边一个劲繁殖，不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它就开始死亡。 哦， 所以酸奶就是液体形式。 嗯， 那么其他的，那这个作用有多大，和这个三个条件有直接关系。 哦， 作用的大小不一样。 对， 那就是我说那大酱也可以是微生物嘛。 对， 也是繁殖发酵嘛。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它和固体繁殖就不一样，把那菌种啊，一级扩繁、二级扩繁、三级扩繁，它都是液体的，然后把这液体的呢，直接接种在大量的培养基上，接种在固体上， 哦， 啊，这个叫液固结合，把它俩搅拌匀乎，搅拌均匀了，搞菌种搅拌，然后呢，这培养基多呀，量大呀，它不像大罐里头 搁培养基，那不搁不多点儿，这个整个都是培养基，让这个就像那什么似的，用黄豆糊大酱，整个糊熟了往那一放，菌种自然来发酵。 哦， 我们这个呢，把那培养基整完了，自然发酵也能发酵，那发酵完了跟大酱作用没有区别的，没有太大作用。 嗯， 我们往里接双歧杆菌，接乳酸杆菌，接嗜热链球菌，往里接菌种 植入啊， 是液体菌种，这叫液固结合。一发酵呢，48小时就整个就繁殖好了。繁殖好了以后呢，用低温用厌氧环境把它干燥，然后呢没有水分，把水分脱掉了，这个菌呢没有水分就没法繁殖了，完了之后呢它又不死，就进入休眠状态。就像那个刚才讲那个冬遇寒邪春避瘟疫，那冬天一上冬一冷，这个菌呢就不繁殖了，但是呢它也不死，它就休眠，等到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复活了。液固结合这就是一项。对，还有呢在培养的时候加上双歧因子，直接加他喜欢吃的食物，加双歧因子，然后呢还有一个每一种的菌种的配比，这是用正交试验法的，这个占多少那个占多少，再一个呢 数量 特别多， 就 是这个数量不同的质量，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质量不同的效果， 对呀，不同的工艺，就不同的质量，不同的质量就不同的效果，有很多的道理，用常规的思维 就是 没法理解， 用常规的思维就不会 是不理解， 不敢试， 不敢试， 想象不到， 认为也不可能，没办法理解。 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他就是打破常规的，他就是想试试这东西能吃不的。 对，这个分解毒素过多，这么多的污染，毒素不解决。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血液、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痛风、脑血栓、脑溢血，这个都和血有毒有关， 包括肝病。 肝病九大功能，刚才呢就说了四大功能。那它第五大功能呢，就叫分解功能。叫四正五分六调理，分解毒素，有益菌。有分解毒素的功能，那怎么能证明有益菌能分解毒素呢？那我们首先呢，得知道我们人体今天我们有哪些毒素。你不知道这些个，那你就不知道要分解啥，用啥分解？毒素在体内多了，这个能行吗？人体内有没有毒素，就看脸色就知道。你看有的人哈，脸色灰暗。 对啊， 一点都不新鲜。 对， 有的那个发紫 啊， 发黑，那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你看看婴儿， 对， 婴儿出生，你看他体内有没有毒素？ 对， 没有毒素的是啥样子？那粉白粉白的， 新鲜哈， 特别新鲜， 婴儿面嘛哈， 这就是没有毒素的表现。那我们今天成年人体内有几个没有毒素的？ 就是啊， 这毒素搁哪来的？归纳起来啊，它有呢这么两大方面，一个叫外毒素， 外毒， 一个叫内毒素。 哦， 那么这个外毒素呢， 外源性的和内源性的哈。 对， 嗯， 这个外毒素这包括就是各种污染， 对， 环境的污染，工业的污染，农业的污染，养殖业的污染，医药的污染，食品的污染， 电磁污染哈， 工业的污染嘛，这都属于呢这个外源性的。你比方说环境污染，这个水咱们过去喝的都是井水，都是生水，啥问题没有。我们今天喝这个水，喝自来水，有几个人敢喝生水？ 对， 这个自来水就必须得加那个漂白粉，加那个消毒剂，这一加消毒剂本身这水的质量就变了。 对呀， 那有的呢，你像那化肥，农药。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 5618-1343 5618-1343。二店地址：